这首《时光》呢，作为黄绮珊最新专辑的标题主打，一方面是体现了她在北京生活了20年，另外一方面呢，这首歌的作者是黄妈的好友洪瑞。20年前，黄绮珊从广州北上签约到了喜羊羊唱片，2000年推出的首张专辑《只有你》，那首同名标题也是洪瑞创作的。20年的时光里，有这座城市的生活，也有两位从音乐结缘的好朋友，多年长情的友谊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本周非常遗憾有20个榜位的大幅度的下滑，不过歌曲当中所倡导的那份在时间沉淀下对于小时候成长地方曾经的那个家的记忆还是很令人感动的，相信这也是每个人共通的感情。本周 Top 40第40位，小诺诺尔曼的红砖色小二楼。 曾经有一个红砖色的筒子楼，矮矮的长长的，15号楼面前种着某种花树，高高的香香的，我曾经站在那花雨下旋转着，傻傻的痴痴的，小风吹散了蒲公英，飞到天空蓝蓝的，偷偷的啊嘿，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这不切实际的梦，梦中它变成了大高楼，啊嘿，那里住着所有我爱的人。蜻蜓绿绿的亮亮的，傍晚第3间窗飘来妈妈的饭，香香的暖暖的，啊嘿，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啊嘿，承载着不切实际的梦， 听到这是诺尔曼的红砖色小二楼。那接下来上升10个榜位来听第30，独立歌手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这是他之前发表的去纽约为你离开做的小事之后又一首和去世父亲有关系的歌。这首歌呢就像一篇日记一样，写满了曾经无忧无虑的时光，生活的点滴，还有当时壮年的父亲呢。而这首歌也像梦一样美好感动，会大喊着不如我们重新来过，但是梦醒来发现时光已经无法重来。 微风荡漾的长堤上，几只船行在遥远的运河旁，远远的有一个拉车的老大爷，一路上都是孤独的村庄。小伙子，你 是留着玩，还怪享福来，并不想认识他，挥挥手就离开。而事实的理想我全都忘了，即使并不快乐，毛大爷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院子里晒着附近的地缺凉，远处传来一阵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的声响，是否还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把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多文化，晚餐就这黄昏时的很香。 三十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 第二十九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二十八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举着脑粉，用词挑战要宽厚感。 第二十七位蔡依林我对我。 百合也退 第二十六位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第二十五位叮当搭错车。 我错过一半又一半，我看别人来和人往。 第二十四位朱星杰如果你能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 第二十三位毛不易一荤一素。 风儿 第22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我可在道路上飞耶。 第21位于文文体面。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这首歌融进了这位歌手12年的音乐改变，本周以第20名的成绩上榜。周笔畅的《无人岛》这首歌最早收录在2006年 BB 的首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里，而今年新的专辑叫做重命名 Renamed， 改变为全新的版本。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有你的 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从。 根据徐志摩的诗歌所改编的这首《偶然》啊，在面世的42年里，有过非常多的翻唱版本，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时期赋予了这首歌当然不一样的气质。我们听到的是刚刚发表周蕙的《偶然》，本周排在 Top 40第34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着相当美好的画面，也许是某一个无所事事的一天，也许是学生时代悠长假期里日记本其中一页记录的生活。睡到自然醒，风铃响，云很轻，衣服味道很安心，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有人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高晓松发微博称 C 罗将参与小说的录制， C 罗同学本周做客小说，并借此向网友征集问题，网友纷纷调侃最关心你俩谁帅，微博评论互动很是活跃，看得出高晓松也是对此次见面非常期待。据悉19号 C 罗即将来华开启中国之行，这也是继世界杯转会尤文图斯签约后 C 罗首次在中国亮相。继续来关注湖南卫视首档亲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我家那小子》，自开播以来备受网友关注。本周六晚10点，第三期节目即将上线。在节目中，陈学冬将一改首期节目中展现出的亚健康生活状态，主动迎接高空驾驶直升飞机的挑战，将独居生活的另一面展现在大众面前。节目中，首次接触直升飞机的陈学冬，经过一系列培训后，与教练一同开始了高空实操体验。飞机启动前，首次坐上驾驶位置的陈学冬略显兴奋，不时调皮地左顾右盼，但当飞机迅速升入高空后，陈学冬瞬间判若两人，害怕的模样让教练哭笑不得。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选出本周 Top 40榜上歌，听听歌曲里面关于时光的味道啊。本周 Top 40排在第九位是李荣浩的《王牌冤家》，灵感来自于2004年金凯瑞的同名电影。诙谐的歌词，复古的曲风，爱恨交织的双重矛盾，就像影片里那个失去了爱情记忆的乔尔一样，一切都变了。 李荣浩王牌冤家即将推出的全新专辑以 EP 的形式逐步推出，这一次也是打出了全新复古概念系列啊。下面这首歌《光阴时光的距离》呢，是35年1983年的经典电影，1983年惊艳歌坛的原声大碟，苏芮的第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在35年之后，这一 IP 成了叮当主演的音乐剧。我们来听一下同名主题曲《搭错车》，本周中国榜排在第25位。 那年冬天，你的背脸让我有了家。多少小雨，多少风雨，都有你陪着。我们曾经紧紧相守，偶尔也会做错梦。不管飞多久，你等我。有种约定没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这份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 小时，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新歌六号啊，其实呢应该叫做重新改编的版本吧，你要的爱来自陪你戴佩妮深夜版啊。这个旋律呢会想到当年火热非常的流星花园、道明寺、山菜花泽类、西门美座等等。那今年流星花园有了新版，那在记忆里的这些歌呢也被翻新重来，就包括来打榜的你要的爱来自戴佩妮啊。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有着超过十年的时光记忆哈。最早写在03年左右，在07年快乐男声比赛当中首唱。去年这首歌呢被大家熟悉，十年之后呢在七分之一音乐会上重新编排，这个月正式发表录音室的版本。哇，我们接下来邀请大家来听一下 Top 40本周二号推荐新歌陈楚生愉悦啊。怪不得很多人说我在哪听过，对，他确实有年头了哈。你是不是当年被感动过的少男少女，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啊？ 这一夜是伤心夜，才与他说再见。这一夜是孤独夜，半瓶酒和半支烟。他轻盈的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

本周第36零点乐队的新歌释怀，唱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经历风雨千帆过尽，时光的旅行当中感悟出的两个字就是释怀。有些歌唱出了时光，而有些名字也是自带时光穿梭的属性，是他们在过去的时光里留下深刻的记忆，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和我们的耳朵失联啊。接下来听到是在歌坛沉浮20多载，将近30年，如今带着新作重新出发的面孔乐队的《幻觉》，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33位。 跌了黑暗，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燃，照亮与了梦的昨天。就在眼前，你的笑容灿烂依然，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好温暖。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刻春雨真的年代。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哎呦 ，Band Sound 的配置来势汹汹，这是金志文的一首新歌《Rich》，华丽摇滚加上大管乐，欧美复古范儿十足。这次他跟美国的制作人 Ken Stewart 合作，玩了一次欧美七八十年代的复古摇滚。另外，他跟陈奂仁合作的《金不换》呢，本周整个榜 Top 40排在第32，也是 Band Sound 风格。下面说到黄绮珊啊，继温婉的小霞之后推出了一张非常炸的专辑叫时光。她一直渴望像黑人啊灵魂乐歌手那样自由歌唱，这次复古范儿十足。下面这首歌回到90年代欧美歌坛炫技的时代，比技巧比音高让人叹为观止啊， Ballad Pop 风格的百花深处。 不回头 Cause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一个人走在路上还是会泪流 So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身边的朋友都走了我还有你 Cause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就让世界带走那些痛我不想留把吉他陪着我 Cause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可是我口袋还是空空不懂让时间流走 But I got nothing in my pocket 无言不全的破碎的爱情和我渺小的生命山不会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这首复古 disco 的《我就是爱你》，来自萧敬腾2014年的专辑《The Song》。非常华丽的一张专辑，主打风格也不限于摇滚情歌，加入了众多复古的元素啊。据说呢，萧敬腾最新的一张专辑《欲望反光》呢，又回归到传统情歌的元素上面啊。在下面这位歌手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他将欧美元素一以贯之，并成立了自己的厂牌，衍生出中西合璧的风格来啊。因为从小呢，听了大量的欧美七八九十年代的唱片，等他成为歌手的时候，开口就带着复古的怀旧的风格哈。下面我为大家安排的是他在2011年向 Eric Clapton 等等这些欧美大师们致敬的专辑15，他就是方大同，这首《好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麒麟，稍后见。 在同人失忆，在同人忘记，在同人都说爱情始终如一，爱也许是我的，爱也许是他的，爱也需要你做媒。在这里带着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心如生，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爱的只有你，我已换了自己，我意识到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爱到 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山高水深，世上的人被

想起 五 种状态，吃一条就跳过一万里，像落叶秋的背面有一个女孩对我想，想要上前去碰她体温，却想起了那讨厌的那种伤，在这个关头 Why 要让我好梦成空，我想起来赖在床上的黑洞，还想被闭上眼抛给我几分钟，好不容易我来到七零年代一个舞池，与我却没问题，在 Mirrorball 的下面刚才那女孩又出现，正要上前去碰她体温，又想起了她讨厌的那种声，嘿 Why 偏要在这个关头 Why 要让我闭上眼，多给我几分钟。Why 偏要在这个关头 ？Why 要让我好梦成空？不想起来赖在床下的黑洞，盖上被闭上眼多给我几分钟， Why 偏要在这个关头， Why 要让我好梦成空，不想起来就算说我没有用，每一天七点钟发现他碎闹钟， 生命太酸，爱坚持了爱到什么都不管，爱不是数学公式你只计算，爱不是泡泡糖没味道就换，你跟我跟他全都杀过，甚至爱到坏掉出了差错，爱的方法就不是打破砂锅，遇到对的那个人好好把握。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我们听到这种复古 disco 风格的 funky 那个女孩，来自蓝心湄跟大嘴巴。其实呢，在任何时代呢，复古真的是一种时尚。比如诞生60年代法国舞厅的 disco 呢，如今同样是歌坛的流行的符号。复古呢，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元素，也会成为一些歌手的标签特别对于新秀，穿上复古的外衣呢，总会觉得有那么的不一样，与众不同。比如说通过歌手让大家知道的一位歌手张天，首张专辑编曲概念带来了浓浓的欧美复古风，也有一点点像美国60、70年代的灵魂音乐。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过呼吸》。 Peace.